2019是香港极具意义的一年，也是我漫长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。2019必将记载于历史上，这一年香港觉醒，是近200年历史中里程碑式的觉醒，有些突然，但也由来有自，是香港市民的觉醒，一代人会延续到下一代和下下一代的觉醒。从此香港走上一条不归路，再不会回头。李仪，香港觉醒辑录了李仪于2019年的政论文章，既有历史视角的分析，却不留冰冷，既有时代儿女的热血，也不失睿智。新闻是历史的初稿，读着夹叙夹议的时论文章，仿如置身运动之中，随着局势的转变而休戚与共，同时能纵观大局，不迷失于旁枝末节。李仪新书《香港觉醒》已经有现货发售了，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经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，每本特价港币120元。多谢大家。 今重要战役一百回，主持梁锦祥、铁男。古今一百场战役又同大家见面啦。咁我哋做节目嘅时候咧，就外边真系打紧嘅。咁喺中印边啊打紧啦，喺呢个南北韩又打紧啦。吓、啊， 哇！世界大乱啊！ 世界大乱啦，系啊。咁但系话即系嗰个冲突本身会唔会发展成为一个大型嘅战争咧？咁就真系要拭目以待啦。系啊。咁我哋今日講嘅咧就係小型戰爭嚟嘅啫，即係講緊都係即係一萬幾千嘢，咁啊唔算咩大戰役。咁但係咧，你就點解會話喺我哋呢個古今一百場重要戰役入邊咧？因為呢個對於喺中國歷史入邊咧，我覺得咧就其實中小學生都應該知嘅。 係， 只不過可惜咧，我哋喺個教學方面咧，我哋就即係分工得太細，我哋就出現咗啲問題。咁呢個問題係咩咧？就係、舉個例啦，譬如話我哋而家讀呢個生理疾嘅詞， 係， 咁我哋讀唔讀得出嗰種味道出嚟咧？ 讀肯定讀唔到。 咁我記得以前咧有即係我自己有個朋友同我講啦，佢話生理疾其實等於而家個 ramble， 係 嚇。咁一個古代嘅人咧就能夠做到 ramble 咁嘅行為咧，已經好難得啦。咁但 Rambo 冇呢種嘅文學嘅修養噶嘛 ，Rambo 唔識寫詩噶嘛 ，Rambo 不但止冇呢種修養 ，Rambo 都唔識打人嘅，Rambo 係啲孤狼嚟噶嘛， 係啊， 單拖啦， 係啊，咁呢、這個即係古仔我就覺得好，大家好值得走去知道啦。咁嗰、那個即係故事係點樣咧？咁咧就如果你有睇一套喺近年喺中國入邊播放嘅電視片集咧，你就會睇到就係講生理疾嘅。 係。 咁咧佢嗰個鋪排係咁樣嘅，首先就係一個老人家，佢就攞翻自己把劍出嚟睇一睇，咁跟住寫一首詞。係。咁咧呢個即係電視劇，其實大家都可以睇睇嘅，就因為呢個係吸引到我哋，即係令到我哋今日去講呢個主題嘅原因啦。 係。 就是一個詞人，我哋淨係記得佢係一個即係寫詞嘅人， 寫詞好叻嘅， 係啊，但係其實咧係一個好打得嘅人嚟嘅。咁個問題嚟啦，其實以你估計咧，其實宋朝啲人咧，佢哋練武咧係即係同我哋今日一樣。 我依家一樣嘅啫。宋太祖長拳，你睇翻嗰啲而家都有流傳落嚟㗎。其實咧，你睇到嗰啲個好都好光猛下嘅，即係唔係即係嗱，你又話太極好柔弱咁啊？而且打唔打得好嗰時都有疑問啦。但如果你睇緊宋太祖長拳嘅打法咧，你覺得係好有力量嘅。即係如果唔係練開武功人咁一般人望到咧，都覺得哇好勁下喎咁嘅。 係啦，所以呢個同我哋去理解宋朝嗰個歷史咧有少少偏差啦。我哋即係一個感覺就係宋朝其實一個好文弱嘅時代嚟啦。 係做生意好叻嘅。 啊，個皇帝又識寫書法啦咁樣嚇。咁但另一方面，如果你睇《水滸傳》嘅話咧。喺法國入邊咧，啲人個個都好打得噶嘛。咁、如果打得嘅話，個人好都習武啦。咁、如果你睇翻生理疾嗰個歷史咧，就發覺原來咦呢、這個人係應該係習武嘅喎。 應該係 習武嘅 咁如果習武嘅話咧，同呢個寫詞咧，原來係冇矛盾嘅， 絕對冇啦。 咁生理疾呢個名點嚟咧？我估就係同呢個霍去病有關嘅。 一個氣疾，一個去病。 一個去病。咁霍去病就是一個著名嘅漢朝嘅將軍啦。咁亦都係即係可以講話軍事家啦。咁但係問題咧，生理疾咧其實就去唔到嗰個 level 嘅。但係如果係個人嘅層面咧，佢曾經係組織過一隊突擊隊。走去劫刑嘛，係嘛？ 唔係應該，其實你話佢去唔去到咧，因為唔知咁冇得去， 因為冇得去， 冇得去，係咪？即係佢以佢嗰、那個，即係以佢寫嗰啲論文啊，啲咩九二啊、十論嗰啲咧，咁其實即係文武都一樣咁得嘅，同 埋佢寫兵法㗎嘛， 係兵法上面都係 OK 嘅。咁但問題就係冇得俾你。去做咯，即系唔受重用啊，冇人信你嗰个橙。 冇得重用之余，佢自己又唔发围啦，系嘛？咁啊，俾人即系邓咗冬菇20几年先自己出翻嚟啦。咁所以写嗰首词咧，佢就有一种感叹喺度啊。 嗰首词系咪就系、是醉女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嗰首？ 系啦。 咁啊，其实呢首词咧，最尾嗰句，我觉得最感慨咩咧？就系、是、可怜白发生，即系。即系一生人，哇，都希望咧，即系做啲顶天立地啊，即系令到世人都要记得我嘅事情啊。嗯、但系问题最尾乜都冇做，净系生咗啲白头发。 系啊，即系所以你睇到嗰时啲人，咁好嘅，唔系早死啦，系嘛。咁另外就系、是，譬如就算范仲淹啊，喺宋朝嚟讲，佢都有打仗嘅。有打仗的，而且打得不错的、啊、所以看到就是宋朝其实是一个相当之辉煌的中国历史来的。 是我上次讲过、啊、有岳飞、啊、又有那些的流 派。很多个还有韩世忠。 是啊，很多个。 啊、那你还有一个很奇怪，就是我们想讲但是都不知道怎么讲的，就是这个梁鸿庸击鼓退金兵。那你知道梁鸿庸是什么人来的？ 不知道。 小姐来的。 小姐。 即係我講嗰啲小姐， 即係即係夜總會小姐， 係啊， 唔係 Miss 啊，咁就即係呢啲歷史其實係相當之吸多吸，即係好大吸引力。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喺中學你唔可以咁講啊嘛，你唔可以話俾人聽啲即係中學生聽啊，劉其實係小姐嚟嘅咁嗱，另外一個咧就係、是。好著名嘅詞咧就係青玉案啦， 青玉案嚟 啊，係啊，咁而家其實好多人都難解釋呢首詞。 哇！好笑啊！我連細個咧讀呢首詞嘅時候咧，我以為咧係啲咁嘅，即係啲公子哥兒咧， 就係溝女， 去溝女，即係夜遊去溝女，咁啊。蓦然回首，那人在灯火阑珊处，个那人呢梗系条美女啦。即系我嗰时细个就咁谂嘅，即系以为咦呢个情诗嚟应该系嘛？点知而家大个先发觉，原来那人系心气疾字嘅。 系啊， 所以又好搞笑 啊。咁就佢其实写嘅词都好多时同佢自己本身嗰个经验有关啦。 系 啊。咁我哋今日講呢個咧就咁樣嘅，就係咧首先我哋要講咧就係佢最著名嗰段劫刑嘅歷史，咁你可以首先講先。 哦，佢個劫刑嘅歷史巴閉啦。其實首先咧，你佢又唔係南宋人嚟嘅，佢係金國嘅華僑可以咁講。 所以南宋嘅意思嗱，我哋大家今日唔好用一個即係傳統嗰個歷史觀去睇啦。 係， 其實最大的一個謬誤就係譬如舉個例，譬如話呢、這個神雕俠侶入邊講阿黃重陽咁樣，咁又黃重陽本身係真係有啲人啦，但係咧佢就唔係好似喺《射雕英雄傳》入邊所講，即係呢個神雕俠侶入邊所講，佢就以奉宋為正統，其實佢又冇乜所謂嘅啊。佢生嗰個地方就係喺 金國， 即係北方咧，而家東北即係北方啦啊。咁但係嗰陣時佢咪好似其他人咁樣咯，就係考試做官咯。咁只不過佢做得唔開心啫嘛。咁你送關送唔送咩事咧？其實即係對於當其時人嚟講嘅就係你有餐飯俾我食，我安安穩穩咧，就大家冇乜所謂嘅，係咪啊？你理得係邊個啫？係咪啊？咁所以咧就新利集本身咧，佢其實就出生嘅地方就係應該就喺山東嗰邊嘅。 山東嗰邊。 山東濟南啦。嗱呢個亦都好重要，點解咧？我估咧，其實中國當其時嗰個習武嘅起源咧，大概係嗰頭嚟嘅， 都係嗰邊， 都係嗰邊。 不過山東其實都好多武術嘅真 係， 啊， 山東係比較多咩，同埋山東人個身材比普遍比較好， 高大啊， 高大， 係啊，有大份， 即係實際上似貴佬多嘅嚇。咁所以咧，佢就即係去所謂抗。 抗金歸宋的意思咧，就是、基於即係某一種嘅對一家一姓啊，姓對姓趙嘅人嘅呢個家族咧一種忠誠嚟嘅啫。 咁啊，仲因為佢阿爺成日灌輸啲咁樣嘅思想俾佢啦，即係奉宋為正朔。係啊，咁佢咪成日都諗住。他都未想住的，其實最主要呢就是當時的金朝突然間就發起這個就是南侵、嗯、就是要打這個南宋、嗯、那變了呢搞到民不聊生，那些人都是因為沒得吃、啊、生活得艱苦，那唯有就革命了。但是就厲害在哪裡呢，所以就呢就是就是其實有些、其實黑社會 feel、嗯，即系咧，佢好後生，廿零歲咧，佢已經可以咧召集到2000個馬仔，嗯、即係其實已經，如果喺香港嚟講，已經係一黨一派。 但係你估佢有咩條件做呢樣嘢？ 我覺得佢豪氣咯，打得咯。唔 係，我覺得佢科水嘅。咁啊，做大佬咧，你記住永恆嗰樣嘢，首先唔係打唔打得佢先，要科水先。 唔係，仲有你睇翻後來佢後來即係譬如佢建呢個軍嘅時候咧，佢做嘢嘅方法咧係好唔一般，即係佢唔係好死固固。一又一二，佢係好多諗好多方法，但係佢又好又唔會離背嗰、那個嗰、那個即係正義嗰方面，即係佢即係譬如佢啊後來佢問人哋即係攞瓦片用咧，佢唔係話強徵你瓦片，而係佢俾翻錢你嘅、嗯。不過咧有啲威逼咁咯，所以我覺得佢係好獨特嘅人嚟嘅。咁、嗯、當時就因為喺即係金宋之間咧有少少即係好多人即係起義咧，就係、是、反對呢個金朝要打呢個南宋，咁、嗯、就變咗好多義軍。咁佢嗰陣時就帶住2000人咧就走咗去投靠咗當時有成20000嘅軍隊嘅叫做耿京，佢、嗯、就參加了這一隊這樣的起義軍、嗯、耿京就發覺這個人不是一般的武者、嗯、即是詩書識禮的、嗯啊、即是懂文物的，那就放在身邊做秘書，那變成就很黏住耿京、嗯啊、那後來就、因為後來呢、那個、金朝呢又發生一些、即係朝廷的變化，即係裏面嗰啲話啲皇帝被殺啦，啲皇帝又被推咗出嚟。咁嗰時咧就話金世宗上場之後咧，就改變咗前一代皇帝嘅策略。咁變咗就同埋咧就特赦嗰啲咁樣嘅，即係佢嗰陣時叫賊啦，呢班即係匪啦。咁就特赦佢哋嘅。咁所以咧嗰陣時耿京嗰班人咧就覺得，咦喂，咁而家唔打南宋咯，同埋咧而家話放低武器，我哋就可以翻屋企耕田喎，咁咪幾好？咁所以咧喺嗰個情形之下咧，阿新理疾咧就同阿耿京講話，我哋冇理由而家即係暗好形勢，係嘛？冇理由投降噶，啊冇就翻去耕田噶，咁不如我哋要投靠呢個宋朝啦，咁就所以就自己就走咗，即系佢就听下耿京嗰、那个讲咗之后咧，咁啊耿京就叫佢派，即系派咗11个人跟住佢，就过去南宋嗰度咧，就即系投奔自由咁上下。 佢即系换言之，佢系拖马噶啦，佢唔系话啊，我走去喺正统嗰种即系升官嘅渠道，喺宋朝嗰度一路升上去，佢自己有一班人先。 系啊， 有班即系呢个亦都讲私人军队嚟噶。 系啊，但系当时其实阿耿京有班军人咧，即系因为嗰阵时真系。即係金世宗有名，你叫嗰陣時佢叫做咩小姚舜啦，錯咁即係話咧都個好皇帝。咁所以咧，嗰陣阿耿京嘅手下有好多咧已經即係脱離咗阿耿京，即係覺得自己無謂做賊啦，係咪？咁啊退咗，即係退出咗耿京嗰個陣營嘅。咁多一當時阿新理疾就話：我哋如果唔退咧，我哋不如就歸去南邊啦，就幫宋朝打仗啦。咁嗰陣時佢帶住11人過嘅時候咧。宋高宗是很高興的，就好像現在即是我們當年1970幾年那些、即是共產黨飛啲過來台灣，台灣飛啲過來，大家就很高興的，有金牌有勝的，即是他一樣了，宋高宗很高興，哇你帶班人過來，即是你是金國那邊， 但是那時候他已經對冧了王妃了，